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都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烦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李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女子出租车上化妆弄丢10万订婚戒指，大妈倒是捡着了，不过呢大妈呀觉得这是假货，这件事街坊们怎么看呢？咱们听一听。我跟你说洋洋，以后千万别在出租车上老化妆。 哎呦， 上回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你不也那样吗？ 怕吓着人。 我化妆那是万不得已，洋洋老在出租车上化妆就不行了。 老有事耽误，你知道在出租车化妆的不仅有你们两个女人，那是个女人，那都是来得慌去得忙。 爸爸，我头一回听说来得慌去得忙。 上班就是你想这个很多女性早上的时候一上班 着急， 在出租车上拿着那粉饼啊就开始哭 ，BB 霜、CC 霜。 你不是电视台主持人吗？ 对， 那我人跟我画，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在你脸上， 老烧着呢， 这打的，这挨揍了， 没使那么大劲儿。 你们老说女生磨蹭，但是你们知道出门时女生要准备多少东西吗？ 不知道，我没数过， 准备一包不就完了吗？ 哪儿那么简单呀、啊？那包里得装好东西吧？ 对， 手机、 纸， 你得加上餐巾纸啊， 擦嘴用的。 面巾纸， 吸油纸， 湿纸巾， 然后呢还有一些补妆的东西， 还有笔， 各种钥匙，可爱的钥匙链， 不就是钥匙链的钥匙，镜子， 女孩出门谁愿意出门就这么素面朝天呢？都多多少少化点妆对吧？那化妆比如说早上起来就半个小时， 你早点起啊， 就半个小时， 怎么会就半个小时呢？ 早起气色不佳，精神不振， 眼珠都红的， 这是大夫给你开的那个方子吧？ 你是不是想说早点睡啊？ 对 那回家了嘛，总是下班又晚， 看看手机， 回家你不得看看剧休息休息， 你瞧瞧 读俩心灵鸡汤，看俩小说， 哎呦好嘛， 都得成双的看，俩俩的 睡得晚点，早上当然就困了，睡觉是女人最好的美容，可上班不能因为你睡觉就耽搁了呀，那就赶紧起，抄着那些东西，路上抓紧时间画一画，描一描。当然，有的时候容易说正画眼线呢， 嘎， 他踩刹车， 还雷我以为， 嘎一下啊， 这刹车声太大。 他一刹车，你看眼线画到这个鼻孔那儿了， 还得往那边连线，往回圆。 不是说了有湿纸巾吗？ 勾一猴脸， 和这个去油纸嘛，他擦掉嘛。 啊，再擦掉， 对， 这就用上了。 啊，还有这个睫毛膏，刚说上了，嘎。 那边又来一雷， 弄鼻孔那儿了， 这鼻孔太大 了，鼻孔那儿了，哎呀， 鼻孔往里吸东西， 黑鼻孔不好看啊， 多新鲜， 擦一擦，擦一擦， 弄成红的， 擦擦粉儿，这那个，反正修修改改，你这一路上差不多够了， 修修改改， 对呀、啊，他老 跟装修似的， 女人的脸吧，就是跟装修一样啊， 我承认这个路上这么干呢，是有那么些隐患。 对你对于人司机师傅也不方便，人家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刹车，是不是？ 谁不方便到底是？他深一脚， 他也得看后视镜啊。您这正画着呢，想着这会儿应该没事了，大嘎滋嘎这一弄，正好你又画上了。 一看人没了， 对。 师傅，我捡一下我那眉笔， 这不耽误事儿吗？ 对，师傅想那位没结账就走了。 你这个联想很丰富啊。 他就是那师傅。 所以你提醒一下洋洋，能早起五分钟。那五分钟在家里画， 对，而且尽量别打车。 你有时候都画在那叫后背椅上了，这合适吗？ 哎呦，这怎么画？ 司机也看不见，画后背椅， 那他就是故意的。 我们都是给他写的意见， 像这画画去了。 别像咱们胡同的小徐， 他怎么了？ 徐丽丽，他不是戴了一个大钻戒吗？订婚啦！ 哎呦， 他你这么一说，这钻戒得2斤多 啊， 他得显摆啊。 对，举着手出门，高抬手。 高抬手， 高 扬脸， 擦鼻涕。 哎呀，那就别抬手了， 翘着手指擦鼻涕。 跟你聊天都那事儿了。哎，小花儿，今天阳光晒呀、啊。 哎呦，出好多汗晕呐、啊。 阴着天儿，非告诉你说大太阳晒的，就为了让你看那大钻戒在眼前闪呀闪呀的， 烁烁放光。 还不看她男朋友挺不容易的，到订婚的阶段了吗？ 啊，多大钻戒？ 这男的挺下本的，买了个10万的订婚戒指。 哎呦，那得1克拉了。 要一克拉多点， 一克多了， 一克拉2克拉吧，反正我是没有这么大的戒指， 也没有男的送你啊。 哎，我也没有后面那些糟心事儿，咱们不为这些细枝末节耽误功夫。 哎呦，主要是没钻戒， 羡慕。 你看出去嘚瑟，化妆，化妆完了以后跟师傅说，哎呀师傅，这手啊戴个戒指还真硌得慌。 哎呦，怎么着，让师傅给挪挪。 您看啊，我刚才呀刷眉刷的时候，就这个手硌得我呀刷不齐了都。 这跟师傅念的管用吗？ 这师傅也是想了半天， 师傅还下来给他刷眉是吧？ 师傅都说什么呢？ 压根儿没听懂。 这是哪地方？ 他就把这10万块钱的戒指摘下来了，摘下来就放在身边，下车的时候完全的把这个戒指就忘掉了，美不滋滋上班去了。后来呢，一个大妈捡着了。大妈呀，一看这个肯定是假的呀！ 啊， 这么大一亮闪闪的， 啊， 这年头谁带这么大亮闪闪出来的，准是假的， 还乱扔， 这不耽误事儿吗？ 大妈扬手给扔出去了吧？ 大妈说：“我先带一个。” 哎，大妈先给带。 什么效果？ 哎，这真晃眼。 哎，这你还挺合适。 哎，摘不下来了吧？ 这，哎呀呀呀，又手胀了。 还懂这个呢？还手胀了。 嗯。这个我也不是诚心要，这就是摘不下来 啊。对，动手指的也不行。 这大妈呢，反正戴着戒指玩去了。 哎呀，这大妈心真宽。 大妈认为这一假戒指不值钱， 嗯， 那丢了的人也不当回事儿，自己捡着也没必要还。 对对对， 主要摘不 下来。20-30块钱的一个，我们的闺女也买这个， 哎， 看不出真假。 对，我一买一抽屉抽屉买。 那可不，换着三角的、方块的。 等会儿。 三角 方块三角的到手上都戴得下去， 异形的这个钻 好嘛。 哦对，还得回来说说那个徐丽丽啊，觉得自己少什么东西。哎呀，订婚戒指不见了。 嗯， 这下麻了爪了， 变耗子 可毛豆。 仔细回想，哦，上班的时候化妆，哎呀报警，司机倒是记着他说了是刷眉呀，是没刷戒指的事儿，司机又没有看见。 对，因为他在后排座嘛。 但是知道有2名女性上了车，哎，我也挺佩服民警的，都已经打车下车的大妈，民警是怎么找到她的呀？ 身份证号。 那他也没把身份证落在车上啊。 DNA 指纹脚印。 大妈的一根头发。 哎呦， 让警犬闻闻。 警犬就跑着追。 这是人破案的手段，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琢磨他干嘛？ 找钻戒嘛。 反正最后找到大妈了，大妈呢很大方的承认确实捡了一个戒指。后来民警说呀，价值10万，大妈当时 当即就躺上了。 哎呦 我是胀了，摘不下来。 不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呀，真的。 哎呦，可是现在也胀了，摘不下来了。 民警说没关系，我帮你摘。大妈说摘来了， 还是能摘下来。 后来大妈呢就跟大爷说，你看我戴着那确实挺好， 要不你给我买一个。 小商品市场转着去。 咱们胡同其他几位呢听了这个故事，大家纷纷的议论说，贫穷真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呀。哎呀，我也没有戴过10万块钱的钻戒，不好意思评论。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女司机酒驾被查，称风警官是我朋友。交警说我就姓风，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这件事儿。 问你话呢，嘿嘿嘿， 我， 你说你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完了， 他找你呢。 完了完了完了，你连风警官都不认识？ 这一片这么有名的风警官，你居然不知道？ 真是，你还配在这片居住吗？这今后你要在这片出了问题，怎么证明你是这片的居民呢？ 再说人家现在主动找到你了， 哎，就说明你有问题。 想想吧。 啊， 警察找你， 交代一下吧，昨儿晚上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哎， 那我承认我交代有问题。哦，我那交代不粘。 哎，别着急，你要有问题你先做好准备 啊， 什么这个被窝褥子，然后家里该托付的事你都托付好了 啊， 然后你自己上那个公安局，这样你能少判。 少判是吗？ 少 判几张卷子。哎， 是你不认识风警官，风警官怎么认识了你呢？ 咱们这一片啊，管咱们这片的警察是 谁不认识你啊？ 哎嗨， 我跟你说，不认识他，为什么就是知道他呢？ 啊， 这有个公安局有一内部的叫追逃那网，你知道吧？就是人家负责的警官对那上人都记得特清楚。 啊，我知道，前不久有个事儿，说有一个人啊，到这个警察局自首去了。哎，不叫自首，应该叫做， 他是怎么回事？这我知道，一女的 到警察局去了， 以前参加过一个打架斗殴的事件。人家老说他是在逃犯，他想去公安局证明一下自己，他们胡说八道， 结果一查就是他在逃犯，他已经上了那名单了。 哎，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在逃犯， 他怀疑自己知道。 他不是，他是想证明一下大家都是诬陷他。结果呢，确实他是在逃犯，但还真不是因为打架斗殴， 他是心里有鬼。 对， 他还赶上公安局去证明去。 他就想打消这个疑虑， 对，他就说我就跟他们参与了一次打架斗殴事件，我怎么能是网上在逃人员呢？他就 疑云重重， 对， 谍影重重， 对， 哦，就是赵丽蓉说那个 阴云重 放屁抽别人， 其实都是你放的啊。那你说你凤警官找我是不是要打听你的问题？ 你先别说人家，你先说你。 哎呀， 你 先交代你的问题。 哎，咱们仨人，啊， 昨儿你取了不少钱呢， 一共就仨人，咱互相养。我是取钱了， 你这是要携款潜逃吧？ 哎，对对对对，哎，你怕到时候把你账号一封，你就取不出钱来了， 给你冻雷。 对，你到哪儿去？到国外呀，你就流浪了。 我400块钱我就出国呀。 哎，你别小看这400块钱，你要是偷渡的话，400块钱买一救生圈，你可能妄想着能游过海去。 大哥，猫和老鼠看多了， 海里你可以逮鱼吃，吃的你不用着急， 有海鲜。 哎， 要么就是你开着车进人家自行车道，摁喇叭，出言不逊，让你一顿啐，孟警官就因为这个满处找你。会不会是这个事儿，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哎，赶紧啊，别牵连我啊，有什么事儿咱摘清楚了。 你稍微晚点去，我揭发，我先挣份钱，然后你再去，行吗？ 哎，这个我听说了，好像说提供重大线索的呢，就是最多奖励50万。 哪事儿啊？那 千八百也行。 哪事儿的重大线索啊？是你当当骂人那个，还是你？ 这不值50万的，骂人就值50万，那你得更严重的在逃才行啊。 还是你携款的事儿啊？还是你这个 杀人 放火？不是？ 哎，这差不多了，这差不多了。 行了行了， 然后你都有可能。你说我揭发哪合适？ 啊？ 什么事儿？ 找你啊？ 谁？ 我去看一下。 谁这么敲门？ 凤警官，凤警官 来了。你先藏铺底下怎么样？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你看他都说回来了，我还没法把你藏铺底下了。小花，这嘴也快点，我这50万算完了。 凤警官，凤警官，要送回来，送回来。 哎呦，小柱啊，你太笨了，身份证都落银行。 落哪儿了？给他，他落银行什么地儿啊？ 哎，取款机，取款机。 等会儿，小柱，身份证、取款机、用身份证，你傻吧？那就用卡，你掏身份证干嘛呀？ 没用过这个机器吧？啊，那个叫 ATM 机。 我以为是火车站取票那个呢，得刷身份证。 身份证柜台用身份证，我去。 实名取款。 这是再说400，还用什么实名啊？ 可能是没玩过，哪个卡都得试试，哪个灯亮了，嘟嘟嘟吐钱了，哪个好用？ 吐钱。 嗯，行了，给你身份证拿着吧。这是你的人身证明，你可别乱放。 哎呀， 但临时证明不给住酒店，你除非到当地再开临时住酒店证明。 甭管怎么说啊， 干嘛来着？把身份证折腾。 风警官是一个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同志。 那当然， 用你夸。 这个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打风警官的腕儿了。哎， 打他的腕儿， 在我心目当中， 你是没憋着好屁。 什么语言， 本来就是。什么叫打人家腕儿？你打人腕儿干嘛去？ 我认识风警官，我看谁还敢封我。 人替你评事儿去啊？ 兴许风警官的爸爸敢管你。 这个就是有一两个警察朋友让你这生活当中充满了正义感。 你看 哦， 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打算打着这个名义去招摇撞骗。你比如推饭馆门进去，白吃完了不给人钱，我认识风警官，风警官好名声啊。哎呀，得了，冲着风警官面子，得了，不要了吧。然后进这什么地方，拿着水不给人钱，我认识风警官。 看，我知道了。说有这么一位，晚上9:30，哎，在解放路和平桥， 哟， 那一带。 等会儿，你等会儿拿北京地图，我先找着解放路和平桥在哪。 这位驾驶员啊， 北京地图上没有解放路和平桥，和平桥可能好像有，哎，和平西桥、和平东桥有。 我是站桥上往东瞧瞧，往西瞧瞧， 没有解放路啊。 这位驾驶员呢，民警对他进行了酒驾的稽查工作，让他先用呼吸酒精测试棒进行初步检查。哎，这什么东西？ 就是吹那个，噗。 哦， 好家伙，王大雷，你吹过镖啊？是怎么着？你这一扑，窗帘都是晃悠， 气儿大。 查完了以后发现他有饮酒驾驶的嫌疑，带上警车， 这会儿他就算嫌疑犯。 进一步检查， 嗯， 检查完了，这个人非常的淡定，拿起手机，似乎想要联系什么人。大模大样，喂，我叫封所长，你们二大队封所长是我朋友。 就喝了一瓶鸡尾酒，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封警官，封这个改封所长了。 哎，哦，不是所长，对不起，队长。 哦，封队长了呀？ 嗯， 谁封的队长？这是 执勤的民警就问了：“您跟我们哪个队的队长是朋友？就是姓封的那个呀？您不认识人家吧？这我怎么能不认识呢？我们的关系 啊，什么关系？ 我们的关系。 别那么嚷嚷，谁跟嚷嚷关系时候那么嚷嚷？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那叫发小。 哎，发小，门锁了，他们家，他们。”给我拿包子吃，拿包子吃。 你的意思，封所长他妈是卖包子的是吧？ 那倒不是，就说这熟。 锁门就吃包子也不解决 问题。他们家没锁门，我去拿包子吃。 偷着拿包子吃， 就这熟啊！街里街坊 蒸包子，你还不拿呢？ 包子熟了，你也不能拿人家的呀。 街里街坊，我们家包子熟了，我也拿。 那家包子熟自己拿去，这算什么呀？ 这位肯定是 吃百家包子长大的。 哎，是这样，北京人就有这习惯，喝多少酒要不吃点主食啊，就跟这顿酒没吃饭一样。 我估计人喝多了，你知道吧？有点胡说八道这劲儿。关系好着呢，他有点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我有点什么烦心事儿我不找他。 哦，就是反正有好事儿我没听说他找人家。 你问他去，认不认一个姓英的英小宝？ 哎呀，我这有一韦小宝，英小宝谁？ 后来这个警官呢，脸一沉， 实在听不下去了是吧？ 脸一沉，眼一瞪， 啊，你认识封警官呀？你认识这还罢了， 这什么叫这还罢了？ 我跟你说啊，我就姓封， 哟， 我们所就我一个姓封的， 你看看， 哎，我还就是二大队的队长， 你看巧了，还真说对了， 你说的这个人是我吗？ 喂，那就是他了，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出去早回来晚，不得拜街吗？ 看热闹的这个，你一边去。 这是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结果呀，压根儿就不认识，你知道吧？哪儿可能听着有这么个封警官、封所长拿着来吓唬人的？这人呀，平时不走正路，净是歪了邪了的。 就像小柱刚才说的是，我认识他，我这可能打着他的腕儿， 哎， 出去招摇撞骗。 指着他怎么能给自己行得方便？ 哎，就是反正干坏事都提人家名字。 哎，好事的时候都说自己干的。 对。 本来想瞒天过海，不想弄巧成拙， 碰着正主了，真假李逵，真假孙悟空， 哎， 都是这个效果是吧？ 对对对，殷小宝直说，嘿，罢了罢了， 这会儿他罢了了。 反正现在根据相关法律，这位驾驶员要被罚款2000元。 我知道你为什么取钱去了，小柱。 后来我一问那个风景官呢，就说了，说这个呢不是小柱的事儿，你想这个地方都不是北京的地方啊。 哎，我说了找半天和平桥这个解放， 你把嘴里那个解放桥先吃了。 和平桥解放路， 但是确实也说，就是酒驾的现场吧，你就看吧，丑态百出，唱歌的、撒泼的、揪什么警察衣服的，有的女的还撒娇、撒泼。 等酒一清醒了，一看当时那视频，哎呦，自己肠子都悔青了。 最近还有一个咱们胡同的吧，好像谁呀、啊，酒驾以后被查，查了以后呢，给家里打电话，老婆呀，我现在酒驾，我被查了。不知道得判多少年，你要不然责人在驾吧。 你看呀，这太没有法律常识了， 把风警官都给逗乐了。喝醉了呀，还有那么点意识，知道自己呢可能也被拘留一段时间，完了就跟老婆交代交代。 嗯，我说最近洋洋跟大红都找新男朋友了呢。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自从看过了满天蝴蝶用翅膀开着舞会，我才明白什么叫天花乱坠。自从看过了彩虹交汇，黑雨化成七色眼泪，我才明白这世界无所谓美或不美。自从看过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您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啊。那只要399，拿走的是这么一大的组合，但是只有50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四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及前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扩散或清除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舒适。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13，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16合一裳，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院 七十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前进有限公司分公司。 听说了吗？ 怎么 又听说什么事儿了？ 要出台新政策， 涨工资多放假。 得了吧汤姆杰斯，您别闹别闹， 给奖金。 谁闹了？听说是为了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有新政策。我怀疑是大力的刺激我们的这个积极性，对， 或者是增加工作时间。 你当老板就不行，你这个人太狠，你当员工还得对自己这么狠呢。 会不会从5点钟下班到7点钟下班呢？ 那偶尔是可以的，天天这样我可不干了。 我听说有一些现在拼得很紧的互联网公司，那都是没日没夜啊，哎，大周六的都不休息啊。 咱们不是互联网啊， 烧钱呐、啊！投资人给你投了那么多钱，你得懂得怎么用啊。 我就懂，没人给我投啊。 你懂什么懂啊？ 怎么用？ 有点钱不就买个冰棍吃个什么煎饼果子吗？ 哎呦喂， 那才能投几块钱呢？ 咱别逗了，你先传达一下到底是什么信息，让你这样的人能探听到了，能让我们高兴高兴吗？ 要他都探听到了， 不知道。 那现在就说明全公司人都知道的呗？你看， 怎么意思？我是最后知道那人。 你呀、啊，就跟那个买股票一样，如果连你都去买股票了， 你什么意思？ 绿色无公害，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开会。 哎，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 怎么了？ 杰森，你总是这样莽莽撞撞的。 怎么了？ 没看到吗？ 什么东西啊？这都是文件。 五个月喽。 哟，五个月了。 嗯。 嘿，杰森，这你可瞒的可有点太大方了啊！ 谁瞒的？ 结婚不通知，这孩子都五个月了还不说呢？ 不是我的， 汤姆。 你看他要叫你了，开始。 你怎么回事 啊？问你怎么回事啊？ 我怕他撞到我。 他是怕我撞到他？ 有你什么事？ 有你什么事啊？ 哎，不是，干嘛你一句他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 你怎么该死怎么死，怎么个事情哦？ 该死不死什么事情？ 回头看一下哦。 对，你回头看一下。 门开得太大了，回头看看我在你后面哦。三个月喽。 谁仨月了？ 我。 你都三个月来了？ 嗯。 我这记忆里不止三个月了，你来半年多了吗？ 没听懂啊，人家 怀了。 怀了。 嗯。 来了就怀了。你够有效率的呀， 怀来的 哦，怀来的，怀来的就比记下的要好。 慢点，不要在我前面走得这么慌张。 又不是我的孩子，我有什么可慌张的？ 人家跟你说什么，你没听懂啊？ 啊， 人家说慢点。 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好好好，哎，让一下， 你一个月了吧？ 哎，啊， 干嘛？要生啊？ 你别生 小宝贝在肚子里踢了一下下。 哎呦， 我这个呀七个半了。 你这都七个半了，你别生那么些个呀。 不是说七个半月了，我这个就快喽。 最近咱们公司是怎么了？又来一个，这八个半了吧？ 来九个半了。 小宝宝太可爱，太好动了，很像我。 多大了？ 啊？ 多大了？ 我呀， 二十。 没问题，孩子。 七个半呀，刚才说了。 哦。 还是我。哎呀，不能动！哦， 七个半月你还来什么劲呢？ 开会。 哎，又叫我来开会，真敬业。 哎，我说咱们赵总选人选的简直的简直了。 赵总怎么给弄的？这是 啊？什么意思？ 不是 意思弄到一块儿了 啊？我是就是这意思。 哎呦， 你看没有我说漏了吧？ 我什么事儿？ 用诽谤总经理的事儿，我告诉你， 对啊、 很危险。 我怎么觉得你知道太多了？ 我觉得我拿到谁的把柄了，好像。 我觉得你们俩知道的也不少。 我告诉你，你这么造谣啊，赵总肯定。 你会还开不开了？我说， 赵总还没唠呢，闲聊会儿。 开会，开会，来。 同志们，朋友们， 哎， 来宾们， 辞职了。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开一个公司内部的员工大会。 干嘛要解散吧这公司？ 那么我们这个会议要说点什么呢？ 什么呢？哪儿的怀来的？ 不知道，怎么不说呀？ 对于公司的运营， 哦， 对于公司内部的管理， 内部 管理， 我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个人的意见， 这不是公司决定啊，个人想法。 最近咱们公司女性职工， 嗯，有我， 没有我， 怀孕的比较多。 怀孕 有一个月的 啊， 有三个月的，有五个月的，还有七个半月的。 啊，怎么有双数的呢？ 哎，大家是商量着来的吗？ 商量的，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公司这么多员工要临贫带产， 你太贫了，临贫带产， 不是离皮吧是？ 啊，离皮带产。 我们公司怎么运营？ 谁知道？ 开除了违法，不开除 不舒服， 谁不舒服？ 那么怎么办？ 谁知道呢？ 从现在开始，无论男女员工，谁要是想怀孕，到我这儿领指标。 指标啊， 标 男的怎么怀呀？ 对呀， 男的找老婆是女的也得领指标， 找媳妇还要指标分配呢。 这女的又不是咱们公司的， 对， 她牵扯男人的精力。 哦， 好吧， 那已经怀了。 下回 不是，哎，还没完了，还没问清楚呢，已经怀了怎么办？ 收， 怀了就没办法了。 哎呀，你们几个祝贺你们呀，祝贺你们 啊！ 怀来还能顺利的拿着号就生产， 怀来的还不错。 哎，王说见了 啊， 开半天会就是这事儿。 汤姆，你没关系了，你有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老婆孩子， 对，也 单身的一个汉， 对，单身汤老五。 最近我没听说你跟你男朋友的事儿，是你们俩分了还是你们俩裂了？ 你就不应该听说我们俩的任何事儿，你别老打听我这边的事儿、啊。 大点是 没 追上你，大点是你没追上人家、哦、是不是？ 没戏了，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我 怀了， 不能说的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我不喜欢公开的场合去讨论。 未婚先孕， 你怎么那么多话，汤姆？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问你呢，汤姆，你先管好你自己。 你都给人家气糊涂了，他是想说杰森吧？ 我说你管着吗？ 老问我管着吗？ 是的， 我不管着。 你离婚以后这事儿一直没解决呢，你。 我离婚以后这事儿你知道了？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哎，你们俩打听一下老板那到底有没有报名，咱趴窗口看看去。 他 不行。 老板，真的，我这是得领指标。我跟媳妇今天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生一个。他身体又不好，我也是不一定老能生，所以您得给个。 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调整好了。 我们调准了已经。 你们领不了纸， 我要标，我要个标就行，我不要纸。 立秋，立秋的时候贴贴标。 不是，我要生孩子那标。 老板，老板，我跟您商量一下行吗？我能够跟那个 Selina 去换一下那个标吗？你给他判他是那个八月，我想换到八月去。我喜欢那个座的。 你要是喜欢那个座儿吧，你可以跟他换宫位，是不是？这跟生孩子几月是没有关系。 他喜欢七月的，七月里的尾巴是指子座，是吧？ 你唱歌都跑调味了。 我喜欢那八月的，我来这个。 这不是市场里边挑东拣西，是不是？ 我们反正都领标，我们都领标了。 你们都中标了吗？ 互换一下，这不影响咱们大局啊。 那这样，你们就得公开点，办一个亮标会，你们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讲明白了，然后再接标。 领导，领导，领导，我来晚了，我刚得到通知。那个，我排几号了？ 你呀、 啊，啊， 250。 完了，20年后咱们再见喽。 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60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全都脱了呗。 河南早报上有这么一条消息，就是说呀，有一个信用社要求啊员工排队怀孕，这可怎么说呢？详细解释这样的，入行满一年的已婚女工可以提出生育计划安排申请，员工生育计划一经确定，对未按照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安排的，一次性罚款1000元。好家伙，这个办法这么一出，大家都炸了锅了。当然这个办法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正式行文下发执行。可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也就是说呀，任何单位不得侵犯妇女生育自由的权利。同时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3条，劳动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工结婚生育的内容。因此上述单位所发的这些通知啊，违法无效。姑娘们该生就生。 对呀、啊、这种事也能计划，那是不是今年让你怀你没怀上，指标用完了以后就没有指标不让你怀了呢？ 那就摇号吧。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清风婚姻介绍所。 这就是我找对象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条件。 行， 就是要求女方跟我得有夫妻相。 行， 这个东西很难具体化啊。 我可以让它具体化 啊，就是您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了。 对对，我希望对方的身材五官都跟我相似啊。 哦，夫妻相是相似吗？ 我的要求是相似啊。 好的，好，那这样，我们一旦碰到有合适的，就电话联系您，好吧？ 我们及时给您打电话，好吧？ 哎，好嘞， 关注啊， 冷冷冷冷冷冷， 喂， 哎，您好，哎，我们是那个清风婚姻介绍所 啊，好，您好，怎么着、 哎？您不是提要求这个姑娘得跟您长得像吗？ 啊，夫妻像 啊，对，不得有夫妻像吗？ 对， 您来看看来吧。 有了，这个但是这样啊，您就别安排就一个，我这人那个要求因为有点苛刻，我怕不好找。您这样，您最好能给我安排个三个五个的，我见一见。这样，比如说不合适，我还有的挑一挑啊。 那就后天吧， 后天啊， 关注您的电话啊。 哎，关注了， 关注了吗？ 关注了。喂， 哎，您好， 哎， 我是那个清风婚姻介绍所的， 我知道，约好了吗？ 来了， 几个？ 十个多一点吧，可能至少有十个。 哦，这么多的，好，谢谢。 你好， 哎，您好，您贵姓？ 陶， 哦，陶小姐， 是呢， 啊，陶小姐，您看，这个咱们这个见面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哈，您这个，但是我这个人有个小小的这个想法 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呢，他得有夫妻相才能够生活的长久，您觉得这个问题呢？ 有夫妻相， 对，都说这两个人为什么能过得长远，都说你看这俩人特有夫妻相，这个是个好话，白头偕老。您怎么认为的呢？ 不太明白您说的意思。那么您这个夫妻相 就是说这个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 哟，那您就说我像男的呗。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两个人长得得有相通的地方。您比如说吧，咱两个人就很好。 哎，对呀、啊。 是吧？但是呢。 但是 呢，可能是您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你看咱们两个人都是大眼睛。您发现了吗？ 嗯，对呀、啊。 大眼睛好。 大眼睛好呀。 大眼睛这个招人喜欢。 我从小就招人喜欢。 但是您的大眼睛跟我大的不太大的一样。 我有点像小燕子。 不是，您那个大的眼睛啊，跟我这个区别在于您那个大眼睛有点凸。 谁凸、啊？ 就说。 你说谁凸啊？ 您别戴眼，我说您仔细照镜子看，您可能没注意，就双眼往外鼓。 仔细照镜子，你仔细照镜子。 不至于， 我是说， 别动手，别动手， 往外鼓一点，就像那个龙井鱼，龙井 鱼，你像鱼。 这个不合适，这是嘴碎啊。 哪找个迷人啊？ 你看看。我说话很谦虚，很客气的。 来，别着急，还有。 您看，您这个牙有点像松鼠。 撕一个。 您看，您这个鼻子有点像耗子。 哎呦，捂一个。 您这耳朵有点像荷兰猪。 哎呦，溜一个，哪溜去了？溜一个。 啊，您看您这个表情有点像那个蛐蛐，不，有点像纺织娘。 哎呦。哎呀，我说小伙子， 不是您给我找这几个都有点小问题。 是 啊， 我也觉得您这个找对象啊，真不应该到我们这个婚姻介绍所来。 哎，那哪能找着合适的呀？ 花鸟鱼虫市场。哎，你瞧，这会儿你像纺织娘了。 男子吴先生找婚介所征婚，称想找一个跟自己有夫妻相的女子，婚介方依其长相推荐了十多个女生跟他见面，最后却都因为没有夫妻相被小吴拒绝了。那么到底怎么才叫做有夫妻相呢？其实啊，夫妻相也并不单指两个人的容貌相似，两个人的行为举止气质搭配协调，这也是叫做有夫妻相，让人看起来有一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感觉。 有心理学家表示，双方常年生活一起，有相同的饮食结构、作息时间，身材容易趋向统一，婚后慢慢相处成夫妻相，在同一屋檐下有一样的情绪和心理特点，容易相互感染和潜意识模仿，时间一长，动作、神情、气质也越来越相似。 心理专家也提醒找对象的这位男青年，您别太苛刻了，一味的追求这夫妻相，现实中也有性格不相似恩爱一辈子的夫妻，